哎，小唐也很厉害，居然能打赢职业选手。 我的网吧里当然全是人才了。哎，不跟你们闲聊了啊，我还有事儿。小唐，帮我开下机，就开叶修旁边那个。好。 加王朝，再见吧。欢迎回到荣耀，是否确定退出加王朝工会？您已退出加王朝工会。 老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要自己组个工会。哦，挺有想法啊。 小姐，你怎么退会了？ 家世已经烂了，我准备自己建工会。是因为孙翔吗？嗨，他全明星的表现是差了点，但是他的实力还在那儿呢。不是，哎，反正不想在这破工会待了。家世这几个赛季越打越差，俱乐部还老放舆论甩锅给叶秋。全明星赛上的龙抬头，你看到了没有？这能是状态下滑？ 肯定是对得起他人的水平跟不上，他们不好好练技术，到合起伙来排挤叶秋。 你知道的还挺多嘛。哦，哎，是不是这样？太夸张了。 没错，能用出龙抬头，叶秋大神怎么可能状态下滑？肯定是家世在搞鬼。 对吧？我已经决定了，我要组个工会，打倒家王朝。 有决心是好的。 老板，不过你这个目标确实有点不切实际啊。你们在说什么呀？ 老板说要自己组一个工会，打倒加王朝。哦，那为什么不切实际呢？加王朝这样的大工会，也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，何况能进入神之领域的，那都是有一定技术和实力的老手。大多在普通区域时就有工会了，想在这儿发展工会，没那么容易。 这我当然知道，我只是说我要以此为目标嘛。嗯，努力，加油。你算了，叶秀，你还会复出的，对吧？嗯。那你复出的时候，难道还会重回家世？ 这个恐怕不太可能。 咱们自己组一支战队怎么样？虽然组建战队的话投入也不少，需要人手啊。 注册联盟的资金啊，还有场馆，然后，挺懂的嘛你。 怎么，不行啊？ 你不是一时冲动吧？这可是会让你搭上你的身价的。 当然不是，我仔细考虑过了，离你可以复出还有一年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好好筹备一下。其他的你不用操心了啊，我现在就以老板的身份任命你为队长。 不是，怎么着？这就算是成立了？ 嗯。 这个历史性的时刻，必须要拍张照记录一下。 来，夏哥，还有我。哎，嗯，很好。放心，不会流传出去的。 小唐，你怎么也？队长， 不是，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密谋到一起的？ 那你就不用管了。总之，现在战队已经成立，前期成员就我们三个。 嗯，你还是当老板吧。 选手嘛，我先凑个数不成嘛？哎， 我能不能问一下，咱们这个战队叫什么名字呀？ 当然是星星。怎么，你有意见吗？ 没有，就想知道一下。好了好了，现在战队成立，你们两个首先要做的就是快些练级，然后到神之领域和我会合。我也要开始建工会了。好，小唐，走去刷本。 嗯。 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一集。这帮加王朝的家伙，平时一个个霞姐霞姐的，一说让他们跟我出去组战队建工会，全都给我装死。<笑> 你找的那大多是加王朝的核心玩家吧？ 对啊，怎么了？ 以后咱们队员的装备提升，不都得靠工会在神之领域刷材料吗？当然要找熟手了。 大多数工会一般都是先建在普通区，等大家一起到了70级，再进入神之领域重建工会。 你这一来就想在神职领域见功会，除非你有一定的号召力。 这个我知道，我在我的朋友里还是有点号召力的。 可他们都是加盟潮的呀，工会是职业战队旗下一个很重要的产业，尤其是在稀有材料的供给上，所以有时候战队甚至会主动派出职业选手来网游里边帮忙抢 boss。 家世那些全明星角色可都在加盟潮里，你当初也是为了能和木已成风在一个工会才努力混进去的吧，是不是？你想靠个人的号召力在加盟潮挖人，要有那么容易，其他工会早就这么干了。 也对，那怎么办啊？哎，对了，叶兄，借用一下你的名头怎么样？荣耀大师叶秋的工会，这样肯定有号召力。 那别人也得信呢。 那倒也是。有了，你可以在第十区先进个工会啊。啊， 我来建。 对啊，我看君莫笑在新区名头挺响的，进个工会总不难吧？ 那倒的确不难。 哎呦，那快点快点快去见，我也赶紧去练练我十区那个小号。 行。 夜渡寒潭，人都到齐了，有什么赶紧说吧。 行，那我就开始了。大家现在也看到了，君莫笑在第十区建的这个星星工会，才几个小时就已经发展到四级了。看起来他的确是要大干一场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联合起来。 现在关键是要打断他这工会发展的势头。 废话，关键是怎么打断啊？ 不然我们各自派点人手杀一下那些加入星星的新人，让他们知难而退。 没多大用，师出无名又不能正面去挑事儿，而且啊，人家现在已经是400人的工会了，你们霸气雄图和中草堂在新区顶多也就10几20个没有工会的工号吧。 哎，那我们可以派野号混入一些小工会，然后暗中制造和星星的冲突，如何？ 又开始了。 混进其他工会去生事，我觉得可行。我听说各工会都有不少新人退会加入他们那边，不满的工会应该会很多，我们留意一下，可以借这些工会来生事。只要能让星星成为第十区的公敌，我们也就师出有名了。 我们还是可以派一些人混进星星，暂时蛰伏着，等到矛盾爆发的时候让他们来点燃炸药桶。 没错。哎，还有，星星发展这么快，他们工会的成员心态也难免膨胀，或许不用我们挑拨，他们自己人就会去四下生事，这样就更好办了。 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我们呢就各派人手，多从这些方面进行煽动吧。 好，那我就先回神职领域了。夜渡寒潭，你这边加紧派人跟进。 好。 啊，我也还有事儿，先下了。 这次中草堂和霸气雄图应当是诚心跟我们合作的。南桥，你也赶紧去准备一下账号卡和人手。 会长，你之前不是说不再去和君莫笑较劲了吗？ 现在他建了工会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了。难道你觉得他建立工会只是为了好玩吗？ 会长说的对，星星想要发展，势必会对我们蓝溪阁产生威胁。只是，真的一定要这么勾心斗角吗？ 之后我还会再联系其他的一些工会，你就不要顾忌了。放手去做吧，我先下了，有事情随时 QQ 联系。 恭喜星星工会顺利提升为5级工会。 我也去安排下人手吧。哎，我记得还有一个剑客小号啊，哪儿去？哎，找着了。 请回到荣耀。 角色，这名字也太……哎，算了，反正只是卧底，看不出是我就行了。 您已申请加入星星工会。 蓝桥，加群，我邀请你了。 群？哦，QQ 群啊！靠， 中草堂、三街六道、烟雨、霸气雄图，都是些熟人啊。 大家的号都准备的差不多了吧？有什么情况就在这里互相通个气。 好， 我们霸气雄图的人都申请了，有些已经通过了。 我们中草堂也差不多，刚才一个都没过，这会儿陆陆续续的在通过了。 您已加入星星工会。 哎，我的号也通过了。怎么回事啊？这星星一个快500人的工会，除了君莫笑、韩烟柔、风书、烟幕三个39级的，35级以上的竟然只有19个。我看看，难道说高等级玩家并不看好君莫笑的工会？等等，不对，现在兰溪阁的大部分玩家也只有35级左右，普通玩家现在能有35级的应该不多，反倒20多级才是正常玩家应有的水平啊。啊，难道说啊，这10几个35级以上的角色该不会刚好全是各大工会派来的卧底吧？ 玩家君莫笑向您发出 我被他发现了 邀请，是否同意？ 那个大家先准备一下，工会待会儿要打一下守护之力副本，都有空吧？ 老大，守护之力是什么 啊？就是一个工会任务，工会满5级之后就可以去做了，打一个副本，击败魔神 BOSS， 工会就会得到相应的守护之力庇佑。 那有什么好处呢？ 击败不同的守护魔神有不同的奖励效果，但一般工会都会选择挑战属性守护的魔神。完成任务之后，工会成员可以获得额外的属性点，能根据自己的需要分配，每级守护之力给8点，最高有20级，这些属性点对实力的提升相当重要。 这么厉害，那我们赶紧去打吧。 哇，好好，再有一个。 我也去。 会里大都是新人啊，守护魔神还是有些难度的。这次呢，我先组等级高的，其余人抓紧时间升级。 哎呀，突然邀请我组队，我还以为他看出来我是卧底了呢。原来是组等级高的打守护之力。 君莫笑在组人打守护之力，这么看起来他应该还没察觉到有卧底。 打守护之力的队伍大家应该都有人混进去吧？ 不用说角色名，各家就说一下进去了几个人，咱们好明确一下情况。我们霸气穷途这边是4个， 我们兰溪阁也是4个，中草堂3个， 我们轮回2个， 一个。 我们是2个，我们也是2个， 我们是1个。也就是说，现在除了君莫笑、风书、烟幕和韩烟柔以外，这个队里只有一个人是真正想加入星星的玩家，其他的都是咱们的卧底啊。 看起来是这样。其实如果君莫笑没有察觉到这一点的话，这样好像也不错。 哎，等等。我们都是在星星升到5级之后才申请加入的，一下子跑来这么多高等级玩家，君莫笑这还察觉不到异常啊？ 但现在我们的人全都进了队伍，说明他还没有怀疑。 那可未必，也许他只是想利用我们。 那我们就故意犯错，他恐怕永远也打不过了。 得了吧，一个守护之力任务，多失败几次早晚都能过，我们这次派了这么多人就只搞这点事儿。 没错，不过让他多折腾几次也好，毕竟35级打守护之力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，这样也许反而可以赢得他们的信任。不错，那就这样办吧。 哎，君莫笑真的会上当吗？ 好了，人组的差不多了，先接守护之力任务吧。 能行吗？会里大部分是新人，要不要等大家等级再高一点再杀呀？万一挑战失败的话，损失钱是小事儿，我担心世界公告一出去会打击士气，破坏形象啊。 放心吧，我组的这些人没问题。 你这表情 不大对，快说到底怎么回事。 我不敢肯定我组的这个队伍里边没有新人，但要说这些全是新人，那可有些不太可能。 凭什么这么肯定啊？ 因为他们的等级啊。 就因为他们的等级高啊，这理由太儿戏了吧？ 哎，这你知道吗？每家俱乐部的工会手里边都有那么一批并不准备加入工会的野号。 野号？那是干嘛的？ 就是干一些不好明着干的事儿，最常见的比如卧底。 你的意思，这些角色都是各大工会派来的卧底？ 第十区现在35级以上的角色本来就没有多少，这些号还都是无工会的自由身，这一股脑就都冒出来了。除了大工会所养的野号，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可能了。 那你明知这些人是卧底，还把他们放进来？ 是啊，正好让他们帮我打一下守护啊，级高些总比级低的要好吧。 可他们这些家伙万一故意不出力怎么办？ 放水也不能太明显了，他们可是卧底，刚进工会没多久就暴露自己，啊，只是妨碍我们过守护，这代价也太大了。卧底账号可是只能用一次的。 哦，也对。这些人现在大概还觉得他们卧底计划很成功吧？ 是。 哎，不过，你的军墨校在第十区的号召力还真厉害啊！就这么几个小时，工会居然能升到5级。哎呀，可惜都是新人。难得的十几个高等级玩家，还是混进来的卧底。 在新区升级快的大多是老玩家，老玩家就算不是哪家战队的死忠粉，也都会加个大工会蹭蹭福利。像守护之力这种额外的属性点，升级的时候还是挺有用的。 也对。哎，这个风书烟幕，是不是苏沐橙啊？ 是啊。 啊，我当时也应该跟小唐一起来第十区玩的。就可以和苏沐橙一起下边聊天了。 苏沐橙的小号加了星星公会，那是不是意味着……哎，叶秀，将来我们的战队会有苏沐橙吗？ 这要看你了，你是老板。 哎呦，苏沐橙这种全明星级别的选手，那得多少钱才请得起啊？ 慢慢来吧，还早。 他和叶秀这么熟，说不定会自降身价来我们的队伍。 什么？ 啊，没什么，你赶紧拿守护之力去。怎么还没进本啊？ 别急啊，我在打字给他们讲打法呢。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吗？ 哎，反正老大你说怎么打咱就怎么打。 明白 明白 明白了。 好，那我们就进本了。 大河，曲木校就这么让我们进本了，看来他果然没有怀疑啊。 不好说，先随机应变吧。 这个副本就一个 boss 啊，大家听我指挥，1、2、3队往左，4、5、6队走右边。哈 哈，我都看到前面的 boss 了。 停，两边都站两排，近战职业站前排，远程站后排，左右保持24个身位。身位都知道怎么看吗？把鼠标点在对面的角色上，然后看显示出来的坐标，再看自己的坐标，然后慢慢算一下啊。 哎，你过去， 快站前面。 是这样吗？ 我站好了。嗯， 做得不错。哎，墨竹，你再往后退一点，右边那个角色往左走一步。好，好，现在大家就不要动了啊。烟幕开怪。 好， 所有人后跳三步，所有人等我指示再攻击。 这军墨枪比我想象的还要厉害。 这枪炮师是谁啊？好像比军墨校还厉害。 这两个家伙真的是和我们一个世界的人类吗？ 军墨校是叶秋，那这个风书烟幕八成是苏沐橙吧。 会长怎么办？军墨校不让我们动手，还像小白一样的指挥，找不到机会搞事了。 先等着，他们两个人肯定打不死洛神。 好，反正其他工会的人也没动手，我们蓝西格也不能先报仇。嗯， 所有人一起打。 仇恨现在在风书烟幕身上，他和军墨校身后各站一队人，应该是准备随时欧体接走仇恨。如果有人站得比他更近的话，说不定有机会。哎， 有人开始行动 了。调卫生，不要超过我的位置。 好的好的。 靠，才走过半个身位就被发现了。 所有人停手，退回刚才的位置。 我该站这儿了。 干啥 呀？这是我的位置。 这是我的位置。 别站 在 那边。 我 哪 来 着？记不住位置的，站到韩炎柔后面去。 大豪，这情况看得不对啊！你看这一队，又躲过守护魔神的大招了。他把距离算得刚刚好，两个人轮流物体进手环，可我们分辨指令又那么简单，这假装食物也养不出来啊。 除非他们两个失误。 你看他们俩会失误吗？ 希望会吧， 但是怎么可能会？毕竟是叶秋和苏沐橙啊。 红金，输出可以加快点。 好，点，站，看招。 都这么输出了，仇恨也丝毫没有了。魔神的血量掉得越来越快。 蓝桥，你们那边情况如何？ 还在打，但仇恨始终在君莫笑他们手上。 这样下去不行啊！反正咱们派进去的卧底这么多，不然就牺牲一两个，怎么也要打击打击他们的势头。 没错，暗中捣乱不行，那就故意捣乱，搅乱局面，借机制造团灭。既然我们蓝西哥有四个卧底，那我们就牺牲一个好了。 那我们霸气雄图也牺牲一个。 好，我去安排。青润，你往前冲，吸引魔神转过来攻击我们这边。 可君莫笑让我们不要超过他的位置，这不是会暴露吗？ 不用担心，我们有四个人混进来，牺牲一两个没关系。快去吧。 好， 冲啊！ 玩家调卫生，被会长君莫笑逐出工会。玩家青润，被会长君莫笑逐出。 靠！才刚过一个身位，这君莫笑也太果断了吧，直接就踢人了。 靠！这人也太快了吧，原因都不问就踢人呢。哎， 怎么办啊？魔神血量也不多了呀，这马上就要过了，赶紧想办法呀。 还能有什么办法？你一动他就踢人，这守护之力副本必须得是工会成员才能打，一踢人立刻就传送出去了。 蓝河，我们要不要停手？ 算了，来不及了。 也对，现在这点血，就算把我们都踢了，光靠星星自己的几个人，应该也能打过。不过他踢人那么果断，我担心。 恐怕君莫笑早就看出我们心怀不轨了。 是怎么回事啊？我看到好像是和你们一起进本打守护魔神的人啊。 各位辛苦了啊。不辛苦不辛苦，这样哪算辛苦啊。那么接下来呢？ 接下来 留下还是离开，大家随意。 靠，这家伙果然早就看穿我们了呀。 蓝河，他这是什么意思啊？ 你说呢？ 靠，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们是卧底，然后带着我们去打魔神啊。 恐怕是这样，他有信心能控场，控出我们根本没法犯错的局面，所以根本不怕我们捣乱。 结果我们白折腾半天，一点意义都没有啊。唉， 原本就没有意义啊。嘿，看看群里会长他们怎么决定吧。 这个君莫笑向来就是这么的狡诈。 君莫笑既然已经怀疑了， 那这一堆号留下也没用啊。 大家还记得吧，我们派进去的卧底是15个，也就是说现在这团里还有一个不是我们的人。现在我想知道这个人不是谁家有意隐藏的吧？ 当然不是。 那我觉得我们现在可以退出大部分的人，留下小部分，和这位玩家打好关系，以为他的身份是真实可靠的，可以成为我们的掩护。 哎呀，这一次最大的问题还是我们考虑问题不够周全。这君莫笑也是老手，突然来了一堆高级角色，他怎么能不起疑呢？反正现在已经暴露了，我看不如索性就退个干净，另选角色，在合适的时机混入就是了。 这样啊，那不如你们中草堂的人先撤出来如何？ 哎，要退大家一起退啊，不是说好了共进退吗？ 谁退谁留。 又开始了。 蓝河，会长他们怎么说啊？我们是退还是不退啊？ 哎，群里还在讨论呢。 哎，老大，我们现在是在干啥呢？你刚才说什么退不退的，什么意思啊？ 没什么。各位想好了吗？ 又是这样，现在这种时候了，就那么两三个野号也要算计半天。 我留。 蓝河，你什么意思啊？ 哟，蓝西阁居然派会长去当卧底啊。 好了好了，也都别绕圈子了，既然蓝西阁有人留下来打探消息，那咱们就都撤了吧。君莫笑现在是大家共同的对手，有什么情况大家相互知会一声，也好有个准备。 行吧， 那就这样说定了，我们中草堂先撤了。 唐秋，你说留是什么意思啊？ 我留下来看看情况。哎，为什么感觉这么累呢？君莫笑。 叶秀，你这话也太欠揍了吧！刚利用完人家打完守护魔神，立马就赶人家走啊？ 这不是让他们自己选吗？ 你这么一说，谁还留得下来啊？ 哎，老大，怎么团里这些人都挨个退出工会了？ 没什么，这些都是临时加进来的，帮咱们打守护魔神的朋友。 哦，这样啊！会长真了不起。认识这么多高等级的玩家， 这有什么呀？会长的等级比他们高多了。 一地鸡毛，想不到你竟然是君莫笑的朋友，你不早说 啊？什么？我不是啊。 咦，团里还剩了两个人啊？一地鸡毛，角色。哎，难道这两个不是其他工会派来的卧底？ 我哪知道啊，我不是神仙。 不过像你刚才那样的打法，有没有这些人也都无所谓了。 会啊，如果不是有这批高级的角色，是用不了这样的打法的。我的法力还不够一直控场的战斗结束。 也对啊。哎，那不是多亏了这些卧底，咱们才能过了5级的守护魔神。 差不多吧。 虽然更觉得无耻了，但是这种感觉意外的挺爽啊。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加王朝的人？ 那不如你去街对面问问。 我倒真的蛮想的， 算了，随便表示一下谢意就完了。 怎么表示啊？哎，你好友里这些都是谁啊？ 各大工会第10区的会长。 辛苦了啊！知道我们星星刚建立，成员们等级都不高，特意派这么多高手来帮我们打守护魔神，没有你们，我这还真是有些头疼。感谢感谢啊！ 这些会长遇到你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，这不得气死啊！ 我是真的在感谢他们。哎，这些人真没礼貌，我这么诚恳的致谢，他们不回我。 你够了啊！哎，对了，你还是花点时间带一下会里的人吧。你看看他们在工会频道里讨论的那些，还真是些新人啊。 是啊。 嗯，我要去睡觉了。 嗯。 坑死我了！哎， 新人啊， 这属性点可不能乱加，加错了可就浪费了。 哦，那我得去网上好好找下攻略。 这个属性点是守护之力给的，想换的时候退工会重新进一下就行了。 哦，好的，谢谢会长。 还有刚才说组队去副本的，你们这什么职业配置的，肯定会累死的，换两个法术型的职业进去。 啊，好好好，有叔叔要来一拳峡谷吗？圈儿，我加我一个。 还有那个叫吴豪的，你刚才发的那篇攻略哪里找的？不对啊。 啊， 你这篇攻略连最基本的职业特点都没有弄清楚，是法术型职业就全加智力，没有这么简单。无论是斩鬼还是镇鬼，智力绝对不是唯一的选择。斩鬼的一些技能存在物理伤害，尤其是很多时候需要用到普通攻击来衔接攻击，是需要精打细算投入一些力量的。工会还是得找个手手来帮忙才行啊。小唐和包子对荣耀也不太熟，帮不上忙。沐橙和老板时间上也不充裕。哎，工会里边新人太多了。哎，这两个36级的这时候都没有下线，看来也是熬夜党啊。如果真是卧底，或许可以再用。 谁最后与我狭路相逢，殊途同归。 传奇英雄，英雄都有梦，哪个才配叫不平庸？是最后与我匹敌争锋，你不知要何止万人。